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2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语第三分见不动品第25之一。十天地事切作是念，若菩萨摩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上超一切有情之上，况得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闻说一切智智名字，深生信解，尚未获得人中善力，即得世间最胜寿命，况发无上正等决心，或能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能发无上正等决心，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诸与有情皆应愿乐，所获功德，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不能及。而时世尊知天地事心之所念，便告之言：如是如是，如如所念。时天地事踊跃欢喜，即取天上微妙香花，奉散如来及诸菩萨。既散花已，作是愿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求取无上正等菩提，以我所生善根功德，令彼所愿速得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令彼所求无上佛法速得圆满，令彼所求自然人法速得圆满，令彼所求真无漏法速得圆满，令彼一切所欲闻法皆得如意。若求声闻独觉乘者，必令所愿即得满足。作是愿已，便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已发无上正等决心，我终不生一念异意，令其退转大菩提心。我亦不生一念异意，令诸菩萨厌离无上正等菩提，退堕声闻独觉等地。世尊，若菩萨摩萨已与无上正等菩提身心乐欲，我愿彼心倍复增进，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愿彼菩萨摩萨众见生死中种种苦已，未欲利乐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发起种种坚固大愿，我既自度生死大海，亦当精勤度未度者。我既自解生死系缚，亦当精勤解未解者。我与种种生死恐怖既自安稳，亦当精勤安未安者。我既自证究竟涅槃，亦当精勤令未证者皆同证得。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初发心菩萨功德，身心随喜， 得几许福？于九发心菩萨功德，身心随喜，得几许福？于不退转地菩萨功德，身心随喜，得几许福？于一生所系菩萨功德，身心随喜，得几许福？儿时佛告天地师言：乔释迦，四大洲界可知两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具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乔释迦：小千世界可知两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具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乔释迦：中千世界可知两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具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乔释迦：我此三千大千世界可知两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具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乔释迦：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何为一海，有取一毛细为百分，持一分端沾比海水，可知滴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具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具心所生福德无边际故。十天地是复白佛言：若诸有情与诸菩萨殊胜功德不随喜者，当知皆是魔所制持，魔所魅着，魔之朋党，魔天界末，来生此间。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求取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若有发心于彼功德深生随喜，皆能破坏一切魔君宫殿眷属。师尊，若诸有情深生敬爱佛法僧宝，随所生处常欲见佛闻法欲僧，与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应身随喜，即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不应生二不二想。若能如是，即证无上正等菩提，饶已有情破魔君众。儿时佛告天地师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释迦：若诸有情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诸有情速能圆满诸菩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诸有情巨大威力，常能奉事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善知识，恒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善知意趣。是诸有情成就如是随喜回向功德善根，随所生处常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不见恶色，不闻恶声，不嗅恶香，不尝恶味，不觉恶处，不思恶法，常不远离诸佛世尊，从一佛土去一佛土，亲近诸佛，种诸善根，成熟有情，严净佛土。黑过乔释迦，是诸有情能于无量最初发心诸菩萨众，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能于无量一住初地乃至十地诸菩萨众，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能于无量一生所系诸菩萨众，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缘，是诸有情善根增进，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即得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如实扰疑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住无余般涅盘界。于是故，乔释迦，诸菩萨乘善男子等与初发心诸菩萨众，功德善根，与久发心诸菩萨众，功德善根，与不退转地诸菩萨众，功德善根，与一生所系诸菩萨众，功德善根，皆应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与生随喜即回向时，不应执着即心离心随喜回向，不应执着即心修行离心修行。若能如是无所执着，随喜回向修诸菩萨摩诃萨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度诸天人阿苏罗等，令脱生死，得般涅盘。儿时善现辩白佛言：如世尊说，诸法如幻，云何菩萨摩诃萨以如幻心能得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见菩萨摩诃萨如幻心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我不见幻，亦不见有如幻之心。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处无幻，无如幻心，如见有是心，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我都不见有处无幻，无如幻心，更有是心能得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处离幻，离如幻心，如见有是法，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我都不见有处离幻，离如幻心，更有是法能得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我都不见即离心法，说何等法是有是无？以一切法毕竟离故，若一切法毕竟离者，不可施舍，此法是有，此法是无。若法不可施舍有无，则不可说能得无上正等菩提。 非无所有法能得菩提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有，性不可得，无染无净，何以故？以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皆毕竟离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毕竟离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毕竟离故。苦集灭道圣地亦毕竟离故。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毕竟离故。思净律思无量思无色定亦毕竟离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毕竟离故。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毕竟离故。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毕竟离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毕竟离故。五眼六神通亦毕竟离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毕竟离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毕竟离故。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亦毕竟离故。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亦毕竟离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毕竟离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毕竟离故。一切智智亦毕竟离故。师尊，若法毕竟离，是法不应修，亦不应浅，亦复不应有所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离故，于法不应有所引发。师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毕竟离，云何可说？诸菩萨摩诃萨以深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师尊，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毕竟离，云何离法能得离法？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应不可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皆毕竟离，广说乃至一切智智亦毕竟离。善现当知，以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离，广说乃至一切智智亦毕竟离，可说菩萨摩诃萨证得毕竟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般若波罗蜜多非毕竟离，应非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若一切智智非毕竟离，应非一切智智。善现当知，以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离故，得名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毕竟离故，得名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虽非离法能得离法而得无上正等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 所行意趣极为甚深。报告善贤，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所行意趣极为甚深。善贤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虽行如是甚深意趣，而与声闻独觉地法能不作证。儿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意者，诸菩萨摩诃萨所作不难，不应说彼能为难事。随者何？诸菩萨摩诃萨所证意趣都不可得，能证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正法、正者、正处、正时亦不可得。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既不可得，有何意趣可为所证？有何般若波罗蜜多可为能证？复有何等而可施设正法、正者、正处、正时，继而云何可执由此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尚不可证，况证声闻独觉地法？世尊，若如是行，是名菩萨无所得行。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无所得行，于一切法得无暗障。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不惊不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时，不见众相，不见我行，不见不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是我所行，不见无上正等菩提是我所证，亦复不见正处、正时等。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今无上正等菩提，譬如虚空，不作是念。我去彼世，若远若近，随者何？虚空无动，亦无差别，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今无上正等菩提，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譬如幻事，不作是念。幻智幻失，去我为近；幻所四法，去我为远。聚集徒众，亦近亦远。所以者何？所幻之事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今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譬如影像，不作是念。我因彼现，去我为近；所不因法，去我为远。所以者何？所现影像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今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与一切法无分别故。世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无爱无憎。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一切法，爱憎自性，不可得故。如诸如来应证等觉，与一切法无爱无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与一切法无爱无憎。随者何？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爱憎断故。如诸如来应证等觉，永断一切妄想分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复断一切妄想分别。随者何？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如诸如来应证等觉，不作是念：我愿声闻独觉等地，我今无上正等菩提，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作是念：我愿声闻独觉等地，我今无上正等菩提。随者何？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如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变化者，不作是念：我愿声闻独觉等地，我尽无上正等菩提。随者何？诸佛所化无分别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作是念：我愿声闻独觉等地，我尽无上正等菩提。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如诸佛等欲有所作，化作化者令作彼事，然所化者不作是念：我能造作如是事业。随者何？诸所化者与所作业无分别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有所为故而勤修学。既修学已，虽能成办所作事业，而与所作无所分别，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法而与法无分别故。如有巧匠或彼弟子有所为故，造诸机关，或女或男或象马等，此诸机关虽有所作，而与彼事都无分别，随者何？机关法尔无分别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有所为故而成立之，即成立矣，虽能承办种种事业，而于其中都无分别，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法尔与法无分别故。尔时舍利子问巨寿善现言：未但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分别，为净律等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亦无分别？善现答言：非但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分别，净律等五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亦无分别。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未但六种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分别， 为色蕴乃至识蕴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眼处乃至意处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色处乃至法处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眼界乃至意界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色界乃至法界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眼处乃至意处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地界乃至识界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因缘乃至增上缘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无明乃至老死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苦集灭道圣地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五眼六神通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与一切法亦无分别，为有为界或无为界与一切法亦无分别。善现大愿，悲但六种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分别，色乃至无为界与一切法亦无分别，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相皆空无分别故。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一切法皆无分别，云何而有流转生死无去差别？云何复有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及诸如来圣位差别？善现对曰：有情颠倒烦恼因缘发起种种身与意业，由思感得欲为根本，业亦属果，依此施舍地狱旁生恶鬼人天无去差别。又所问言：云何复有欲留果等圣位差别？舍利子：无分别故，施舍欲留及欲留果；无分别故，施舍依来 及依赖果，无分别故，时时不还及不还果。无分别故，时时阿罗汉及阿罗汉果。无分别故，时时独觉及独觉菩提。无分别故，时时菩萨摩诃萨及菩萨摩诃萨行。无分别故，时时如来应正等觉及佛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过去如来应正等觉，由无分别，分别断故，可施舍有。未来如来应正等觉，由无分别，分别断故，可施舍有。现在十方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亦无分别，分别断故，可施舍有。舍利子，有此因缘，当知诸法皆无分别，由无分别真如法界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为定量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应行如是无所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无所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证得无所分别清净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要一切。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未行见法，未行非见法？善现答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非见法，不行见法，何以故？舍利子，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非见法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见法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非见法故。苦圣地乃至道圣地，非见法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非见法故。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非见法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非见法故。八解脱乃至十遍处，非见法故。即喜地乃至法云地，非见法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非见法故。五眼六神通，非见法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见法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非见法故。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非见法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非见法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见法故。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尚不见有非见法可得，况见有见法可得？十有无量欲界天子、色界天子闲坐十念，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发无上正等觉心，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意行，不证实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有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甚为稀有，能为难事，应当敬礼。而时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不正实际，不作声闻及独绝地，非甚稀有，亦未为难。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及诸有情皆不可得，而发无上正等决心，披精进甲，誓度无量无数有情，令入无余波涅盘界，是菩萨摩诃萨乃甚稀有，能为难事。天子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虽知有情，都无所有，而发无上正等决心，披精进甲，未欲调伏诸有情众，如有未欲调伏虚空，何以故？诸天子，虚空离故，当知一切有情亦离；虚空空故，当知一切有情亦空；虚空不坚实故，当知一切有情亦不坚实；虚空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有情亦无所有。有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乃甚稀有，能为难事。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披大愿铠，未欲调伏一切有情，而诸有情都无所有。如有披铠与虚空战，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披大愿铠，未欲扰夷一切有情，而诸有情及大愿铠俱不可得，何以故？诸天子，有情离故，此大愿铠当知亦离；有情空故，此大愿铠当知亦空；有情不坚实故，此大愿铠当知亦不坚实；有情无所有故，此大愿铠当知亦无所有。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调伏扰夷诸有情事，亦不可得，何以故？诸天子，有情离故，此调伏扰夷事当知亦离；有情空故，此调伏扰夷事当知亦空；有情不坚实故，此调伏扰夷事当知亦不坚实；有情无所有故，此调伏扰夷事当知亦无所有。天子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无所有，何以故？诸天子，有情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亦离；有情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亦空；有情不坚实故，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亦不坚实；有情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亦无所有。天子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心不沉默，不惊不怖，亦不忧悔，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诸天子，色蕴乃至识蕴离故，有情亦离；眼处乃至意处离故，有情亦离；色处乃至法处离故，有情亦离；眼界乃至意界离故，有情亦离；色界乃至法界离故，有情亦离；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离故，有情亦离；眼处乃至意处离故，有情亦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离故，有情亦离； 地界乃至十界离故，有情义理；因缘乃至增上缘离故，有情义理；无名乃至老死离故，有情义理；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故，有情义理；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离故，有情义理；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离故，有情义理；苦圣地乃至道圣地离故，有情义理；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离故，有情义理；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离故，有情义理；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离故，有情义理；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离故，有情义理；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离故，有情义理；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离故，有情义理；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离故，有情义理；五眼六神通离故，有情义理；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离故，有情义理；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离故，有情义理；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离故，有情义理；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离故，有情义理；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离故，有情义理；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离故，有情义理；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故，有情义理；一切智智离故，有情义理；天子当智色蕴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乃至十蕴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广说乃至色蕴离故，一切智智义理；乃至十蕴离故，一切智智义理。天子当智眼处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乃至意处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广说乃至眼处离故，一切智智义理；乃至意处离故，一切智智义理。天子当智色处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乃至法处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广说乃至色处离故，一切智智义理；乃至法处离故，一切智智义理。天子当智眼界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乃至意界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广说乃至眼界离故，一切智智义理；乃至意界离故，一切智智义理。天子当智色界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乃至法界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广说乃至色界离故，一切智智义理；乃至法界离故，一切智智义理。天子当智眼识界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乃至意识界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广说乃至眼识界离故，一切智智义理；乃至意识界离故，一切智智义理。天子当智眼处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乃至意处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广说乃至眼处离故，一切智智义理；乃至意处离故，一切智智义理。天子当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离故，六波罗蜜多义理；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离故， 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离故，一切之智一离。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离故，一切之智一离。天子当知，地界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乃至十界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地界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十界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因缘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乃至增上缘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因缘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增上缘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无明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乃至老死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无明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老死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不施波罗蜜多离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一离。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一离。广说乃至，不施波罗蜜多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内空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乃至无性自性空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内空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无性自性空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真如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乃至不思议界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真如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不思议界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苦圣地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极灭道圣地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苦圣地离故，一切智智一离。极灭道圣地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四念住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乃至八圣道之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四念住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八圣道之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四净律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四无量、四无色定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四净律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四无量、四无色定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空解脱门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无相无愿解脱门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空解脱门离故，一切智智一离。无相无愿解脱门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八解脱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乃至十遍处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八解脱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十遍处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净观地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乃至如来地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净观地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如来地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极喜地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 乃至法源地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即喜地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法源地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祖当知，陀罗尼门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三摩地门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陀罗尼门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三摩地门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五眼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六神通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五眼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六神通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如来实力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如来实力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大慈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大悲大喜大舍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大慈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大悲大喜大舍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三十二大事相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八十随好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三十二大事相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八十随好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无往事法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恒诸舍性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无往事法离故一切智智一离，恒诸舍性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一切智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一切智离故一切智智一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欲留果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乃至独觉菩提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欲留果离故一切智智一离，乃至独觉菩提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离故一切智智一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故一切智智一离。天子当知，一切智智离故六波罗蜜多一离，广说乃至一切智智离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离。天子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诸法无不离时，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沉不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儿时世尊告善现曰，何因缘故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默？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以一切法无所有故，皆远离故，皆寂静故，无所有故，无生灭故，无性相故，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默。世尊， 有如是等种种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默，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若能沉默，若所沉默，若沉默处，若沉默时，若沉默者，由此沉默皆不可得，以一切法不可得故，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说世事，心不沉默，亦不惊怖，不忧不悔，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皆不可得，不可施舍，是能沉默，是所沉默，是沉默处，是沉默时，是沉默者，由此沉默。一世因缘，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事，心不沉默，亦不惊怖，不忧不悔。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天地士、大梵天王、世界主等常共敬礼，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报告善信，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但恒为诸天地士、大梵天王、世界主等共所敬礼，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菩萨摩诃萨亦为过此极光净天、若遍净天、若广果天、若净居天，及于天龙阿斯罗等恒共敬礼，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常共护念。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令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广说乃至亦令一切智智速得圆满。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为诸佛及诸菩萨并诸天龙阿斯罗等守护意念，速能圆满一切功德，是菩萨摩诃萨当知行佛所应行处，亦正修行佛所行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与佛世尊应知无异。卷第521。